那么2017年即将要来临，大家可以回顾一下在2016年这一年当中我们都经历了哪一些故事。那么在这里我和我的搭档小雨在新的一年的来临之际，祝愿我们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在新的一年里生机盎然，神采奕奕，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没错，哎，你把祝福的话都说完了，那我就祝大家多发财吧，多多发财啊，财源滚滚来。当然了，最最重要的呢，还是要感谢我们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对我们九五九栏目的一如既往的支持啊。那么接下来这首歌就送给我们最最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刘若英的《原来你也在这里》。 原来你也在这里。 满身风雨，我从海上来，才隐居在这沙漠里。该隐瞒的事总清晰，千言万语只能无语。爱是天时地利的迷信，哦，原来你也在这里。爱一个人，是不是只存在梦境里？为什么我用尽全身力气却换来半生回忆？若不是你渴望眼睛，若不是我救赎心情，在千山万水人海相遇，哦，原来你也在这里。 刚刚这首歌是来自于刘若英的《原来你也在这里》，我是主播吴彤。不知道此时此刻我们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您在哪里？是否是在回家的路上？ 嗯，没错，如果您是在回家路上的话呢，今天啊有一点雾霾，所以您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哎，吴彤，这新的一年了，你有没有什么新的新年愿望啊？ 我觉得在新的一年当中，首先希望我的家人以及朋友们能够身体健康，在这样一个充满着雾霾的天气里，有一个健健康康的身体是最为重要的。 哦，没错，健康快乐是我们每一个人内心的最大的一个愿望哈。 对对对。 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就送给大家这首歌，来自品冠的《 健康快乐》。

首来自伊能静的《春暖花开》，听得我们每一个人心里啊都痒痒的，那么也就祝福大家能够像歌词中唱的那样，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同样呢，愿你我都在尘世获得幸福。 没错，春暖花开。那么在2017年，我们迎来的第一个节假日就是元旦。那么在中国的这个传统节假日当中啊，许多的朋友可能都会回到家中。那我希望如果未能回到家中的朋友们，一定要抽出您的时间常回家看看。 没错， 正如周杰伦的这一首《听妈妈的话》。 Yeah. 爱，还是听妈妈的话吧，晚点谈恋爱吧。我知道你未来的路，但妈比我更清楚。你因为爱对学习的恐惧，在说把写不写信。当我讲一堆好心，妈妈不会用功读书，用功读书怎么从我嘴巴说出？不像你说说要教你用功读书，妈妈就给你的宝贝，你要好好的守着。因为我知道，是我已告诉他，我还留着对了，我会遇到我从来怕的，所以你可以跟同学炫耀，多想未来是你爸爸。 那刚刚您听到的这一首是来自于周杰伦的《听妈妈的话》，其实听妈妈的话的同时啊，也要听爸爸的话。 没错，爸爸妈妈同样重要。 对，这话听着有一些像是废话，不过是，其实爸爸妈妈从小在我们心目中的地位都是一样的，因为小的时候啊，爸爸妈妈牵着我们的手啊，陪伴着我们一起成长。那当我们，成人了、成家了、立业了之后呢，一定要是抽出您的时间，常回家看看，来陪陪我们的爸爸和妈妈。 没错，这不马上也就是元旦小长假开启了，所以大家如果有假期的话，一定要多多回家看一看，看看我们的父母，然后陪伴他们多多待一会儿。那么就如接下来我们放这首歌《小手拉大手》，送给大家， 送给大家梁静茹的《小手拉大手》。 记得那场音乐会的烟火，还记得那个凉凉的深秋，还记得人潮把你推向了我，游乐园拥挤的正是时候，一个夜晚坚持不睡的等候，一起泡温泉奢侈的享受，有一次日记里愚蠢的困惑，因为你的微笑幻化成风， 我总在你身边。

心花去，感慨明天的我们更厉害。住在世界的舞台，跑得比那黑人更快，岁岁年年出人才。大摇大摆，乐天替你消灾，恭喜你发财，要喊得都豪迈。 一首很喜庆的来自刘德华的《恭喜发财》送给我们各位的听众朋友，也祝愿大家在新的一年可以发大财行大运。这里是好音乐959，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 没错，在新的一年当中，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都能够发大财行大运。那么在我们节目当中啊，刚刚放了一首关于伊能静的《春暖花开》。春暖花开的季节也是一个恋爱的季节，不知道在这个恋爱的季节当中啊，我们所有的单身朋友们有没有找到你的另一半呢？那么接下来这一首 Beyond 的《喜欢你》送给大家。 愿你此刻可会知，是我衷心的说。 那刚刚这首歌是来自于 Beyond 乐队的《黑凤雷》。那不知道我的搭档小雨有没有找到自己的黑凤雷啊？ 黑凤雷是什么鬼？应该是黑凤梨吧？ 啊、黑凤梨， 我没有黑凤梨，我只有白凤梨。嗯、 那有白凤梨。那马上我们的元旦佳节就要来临了。那这个佳节呢，想必所有的一家人会团聚在一起，享受这样一个欢乐喜庆的氛围。那么接下来的这一首孙悦的《欢乐中国年》，送给所有听众朋友们。 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自己。 刚刚是来自杨钰莹的一首老歌《真心真意谢谢你》。我们的九五九呢也已经开播了七个年头了，也是真心真意的感谢我们的各位听众朋友们这一路的相伴与相随啊。 对，那么在2017年，不知道大家对于新的一年当中有没有什么规划啊？同时也可以总结一下我们在2016年当中所经历的这些给你印象特别深刻的事情啊。首先我先来说一下吧，我在2016年当中呢，获得了我们家庭当中的又一个小成员，就是我的宝贝女儿的迎来啊。 哦，是吗？那恭喜恭喜啊！ 好，谢谢谢谢啊。那么此时此刻啊，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啊，我做完节目第一件事就想飞快的回到家里陪我的宝贝女儿好好的玩一玩。 哎呦，真是羡慕！这现在如果你能看见我的眼，我就能放星星了，已经非常羡慕你啊。 那么接下来这一首高明骏的《现在回家》送给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让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吧。 想奔走天涯，那是个孩子一心只想赚钱回家，那是个傻子天大地大谁都不怕，那是种青春因为梦想感受伟大，那是种勇气少年吞下多少泪水，那是种幸福男人终于朋友们美，那是种拼命做人做事问心无愧，那是种智慧来自慢慢慢慢教会，现在回家渴望，看看妈妈渴望，陪她说话，抱一抱她，是的少年现在已经长大成家，那时的孩子现在成了孩子的爸，那时的傻子是否依然谁都不怕，那时的青春现在已经进入盛夏，现在有孩子咿咿呀呀四处乱爬，现在的生活四处奔波常常离家，现在的心情只想工作完了回家，现在的要求只要孩子快乐长大，现在回家渴望，看看娃娃渴望，逗他说话，抱一抱他，看看娃娃。 刚刚是来自高明俊的一首《现在回家》。哎呦，这首歌真的是太魔性了，一直在喊现在回家，现在回家，真是说到我的心坎里了，我现在就是恨不能赶紧飞回家呀。 对，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要跟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说一声再见了。那么在今天节目的片尾曲，让我们以一首孙燕姿的《第一天》作为片尾曲，祝愿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要开心快乐度过2017年的每一天。 没错，最后再祝愿大家新年快乐。 孙燕姿的《第一天》。 So what?